禮拜六好悶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讲艺力，有我梁明忠、可儿、陈嘉敏，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逢星期六晚7:0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周末讲艺力。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又到今日8月27日的星期五的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呢如常有星期五我哋嘅班底，咁我啦就黄仲远 Miu Song， 咁啊仲有我左边啊梁敬国啦， 大家好， 仲有右边啊周 Sir 周子欣， 喂大家好。 好，咁又系我哋三个啦。咁啊，今日呢我哋就讲个题目呢，其实都有少少被激发呢，就係上个礼拜，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嘅呢，其实上个礼拜有个选美嘅。 我知咁巧咁巧嗰日啱啱个电视有开。 係啦，即係有个选美就係准决赛嘅。咁激发到呢啊，原来呢佢之前都搞过一大层嘢嘅。即係佢话唔单止淨係嗰日选嘅。之前仲有啲直播啊，又要做啲好多唔同嘅 task 噶，即係一啲嘅任务咁样嘅。咁突然激发起咧，就系，究竟而家选美仲系咪选紧美嘅咧？所以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选美还是选美吗？咁即系话咧，究竟系咪都仲系选紧叫做靓呢一样嘢嘅？以前咧的而且确我哋被教育开咧，应该大家都系嗰个年代噶啦，即系我哋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嘛。 系 啦，咁啊跟住咧就讲真，喺我哋嘅年代嘅时候咧。就的而且确系一有一个选美咧，真系好大件事啦！我睇下大家系咪好大件事？ 我系细路仔时代先系啫， 你唔好得扮啦！ 又唔系嘅，我觉得小学肯定都系，中学、初中我觉得都系，即系话咧， 咪细路仔咯，嗰时咪细路仔 都算嘅。咁啊，基本上一有选美咧，其实当然啦，即系喺大台嘅时候嘅。自不然更加是一件好大件事啦。其实呢在永恒亚视呢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留意的。 嗯。 是啦，所以那时选美是一件盛事。而且真是选紧外表是其中一个好紧要。 嗯。 但其实近年呢就你要发觉呢，咦选美是不是只有大台呢，这样。我想在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面呢就应该是的。但當然原來在2020年呢，喂即係永恆亞視都有個選美。亞視都有個選美嘅。 亞視不嬲都有選美嘅。 係呀，即係都有一個選美。只不過呢就冇咁鋪張，我諗大家都未 up up 得出佢個冠亞季軍㗎啦。咁 選完㗎啦咩？ 選完啦 ,2020 年。係喎，2020年。 咁呢就佢個選，佢今次好似嘅冠軍呢係一個退選咗個港姐嚟添嘅。係呀，即係跟住呢View TV 咁一个新嘅电台，究竟佢又冇选美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佢应该系冇一个好我哋叫做经典位 classic 啲嘅选美。 佢特登调转个名嚟讲，我叫美选噶、 美选 DNA 系咯，唔叫选美嘛。 又有个口罩小姐，最近嗰个系仲有一个嘅，就系叫做美人。 系 啦，其实呢三个都系以选美形式出现嘅。但系咧，都同傳統嘅選美嘅一啲嘅條件啦、評分標準啦，都基本上係完全唔同嘅。咁即而且確咧，就係、是、究竟仲係咪選緊美咧？或者大家睇下你哋點睇法？點睇選美咧？ 一個最安全嘅答案就係話美有好多種咯。 嗯， 咁佢只不过系用咗某个角度嚟到去做选，譬如咧口罩小姐，口罩小姐可以选一届啊嘛，系嘛？佢叫最后一届啊，系咪？ 最后一届，如果大家都希望系咁样嘅，系啦。 咁佢主要就系我其实冇睇嘅，我哋就睇佢啲宣传片，我间唔中睇下 ViuTV。 咁啊戴住个口罩，咁佢用咩嘅标准我唔知啊。咁只不过就系话佢选嘅时候就强调个口罩咁样，戴个口罩戴得靓唔靓啊？主要就即系好似回教国家嘅女士咁样啊。有面纱遮住晒，就得对眼同个眉毛俾你睇咁样啦。不过多啲嘅，我有埋头发嘅，回教国家啫，就包埋。 嗰度都近埋。 咁你仲有其他譬如？做美人我大概知道是怎样呢，因为我没有兴趣看。好像分了两组的嘛，好像是。 是的。 一组是什么美女组啊， 公主组。 公主组。公主组。另一组就平民组啊， 类似是这样的。 即是那他其实又是用个噱头叫他做选美，其实就找两班女仔，一班靓一点一班没那么靓一点。来到去做一些task 这样的嘛，好像。这样来到去引起你的兴趣去看而已。那他选美只是一个噱头，引领你去做那样东西，引领你去看那个电视而已。基本上你说他是不是选美呢，他只不过也是即等于我们之前我讲过又是一些类似少少真人 show 的东西来的嘛。他做了一个变调、啊、加多少少醋，加多少少糖下去。 那即是你近年其实都你几耐没看呢，其实选美 你有没有发觉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看呢？你还记得的你那届是哪一个呢？ 哪一届我就不知道了。譬如还记得有些冠军的名字就都可能十几年前那些了。 哪个啊，我记不记得、 这个。 哎，他的样子 很困扰。 刘青云老婆这样记得。 刘青云老婆我记得。郭海明。还有一个。这 些是早期征兆。新的开始不记得了。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 最近你讲唔讲到过？ 最近我反而讲到啊， 系咩？ 嗰个叫做谢嘉仪啊嘛。 哦 ，OK。 因为啱啱2020，喂，印象深啲，因为佢系混血儿啊嘛。咁同埋系几靓嘅，系真系几靓。咁但系你再前啲嗰啲啊，我仲记得一个叫陈发容。 哇 哇， 仲有一个系。 你開始數嗰啲孫明恩嘅啫係嘛？ 孫明恩 開始，嗱唔好去到朱玲玲啦嗱。 有個姓莫嘅，佢叫咩名啊？死啦！ 哦啊，方中信個 莫可欣 啊，莫可欣係係係，即係呢啲我係記得啦。但係你近期嗰十年八年嗰啲啊，仲有 冇提啦？ 啊，有個又係記得啦， 馮盈盈記唔記得？ 係啦，係啦 ，OK， 咁啊都算係即係冇睇，但係記得下。陳發容嗰啲就嗰段時間係應該有睇嘅。 有留意一下，但是就没有由头看到尾，因为以前小个的时候就由头看到尾，那时候城中盛事来的 嘛。立身先，老婆，我今天是做了资料搜集先来看做的而已。 我们又何尝不 是呢？大家要保护自己，大家要啊。不是，认真讲一句，以前那些所谓选美，好像大台香港小姐，实际上真的很多人会坐在那里，真的跑马经那跑的，我形容是。大家在望着那个 list 啦，然后跟住就自己讲自己心水啦。我最中意咧就唔系即系嗰个选美本身嘅活动啊，因为来都系嗰几样嘢啫嘛，即系可能泳衣啦、泳衣答问题啦，同埋泳衣才艺啦，咁即系 都拉到个泳衣。 唔系，我对我嚟讲最有印象系泳衣啫。咁啊，仲有啲旗袍啊，即系总之一堆 才艺都系近呢十年八年嘅啫，好似 唔系以前都有，以前都有嘅。 其实朱元明啊，咁嗰啲 早期冇乜嘅，早期冇乜嘅。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最好睇咧就係啲人點樣 comment 嗱，當然有啲好 mean 精啊，好壞蛋咁喺個網上面喺度酸人嗰啲咧，就而家好興嘅。但係其實咧有陣時你如果同以前都會噶嘛，可能揾啲朋友一齊三五知己咁坐喺度，即係講下嗰期興邊個，你中意貼邊個，咁啊大家就望住平頭品足嗱，呢一種狀態咧，我相信好多聽眾咧係經歷過嘅。 上一年紀嗰啲會 係當然係啦，當然係啦。而我哋即係喺大學裏邊叫做懶係讀過女性主義嗰啲朋友仔啊，梗係會有好多意見嘅。 你嗤之以鼻啦， 物化女性， 你男性三民主義啊，離曬譜。 直情係嗱，但係當然有另外一派我要補充嘅，另外一派就係女性呢個自主嘛，我可以性別身體自主嘅嚇，我可以將我自己嘅同體嗱呢、這個當然有唔同嘅派別啦。我唔喺度依家講曬出嚟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啦，譬如由 ViuTV 開始咧，嗰、那個情況就近真人 show 多過近選美，因為選美喺唔同嘅國家裏邊咧，其實慢慢都式微啊，我哋叫做。 好多個譬如咩國際小姐啊、世界小姐嗰啲咧，其實係搞下搞到爭啲破產咁滯嘅，好多嘅機構搞到都，因為基本上咧嗰個形式係老化嘅，而更加上你見到歐美國家咧越嚟越多嗰啲即係嗱，唔係淨係偽道之士啊，嗱，因為有一班就純粹從道德角度，咁啊呢個另外一種啦，即係有啲係宗教啦，但係其實而家好興嗰啲左翼思潮咧，就覺得喂你呢種即係頭先我講嗰種女性主義式嘅物化女性啊嚇，點解？選美要穿那些好突顯女性身體特徵那些衫咧，可唔可以穿佢自己喜好嘅嘢咧？或者選美唔嗱，佢真係直情係咁樣講啊，講到明，選美係唔着重個樣啊，係着重佢嘅談吐。表現嗰個表現出嚟嘅精神意念或者各樣嘅嘢，嗱呢一個咧係外國我哋見到嘅選美嘅變化嚟嘅。我仲好記得當年咧，我哋仲有文化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嘅年代裏邊咧，有一條題目係好好笑嘅，係考試題目，好多學生出事嘅，就叫做內在美、外在美，逗號屬美。个熟字就濑嘢啦，好多学生咧，即系根底唔够劲嗰啲咧，佢就会第一句就讲啦，三种美之中咧，我就认为 中意成熟美， 系啊，咁啊出晒事啦，咁 真系有啲咁嘅， 有啊有，即系我现场考都有， 即系啲先生有问题啦， 唔关事啦，嗱我绝对唔关， 佢可能仲话个题点解写错字个熟字咁， 系啦，仲扭几点咁样系嘛，熟女美咁，佢以为系咁。即係，但係我諗喺嗰個年代，我哋開始咧已經探討緊所謂內在美、外在美啦。但係其實去到而家咧，我哋再講話選美係一種，即係純粹又係用嗰種男性視覺添，我哋會咁形容，望住啲身材啊、樣貌啊去討論啊邊個長腿、邊個各樣嘢呢啲已經我覺得都真係勾勾地咯。 咪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近年先勾嗱。我咁睇啦，如果大家會去睇翻啊，外國嗰邊咧，其實咧就吹得幾行嘅，有啲咧機構咧，佢咪直情係幫啲訓練啲女仔成為可能世界小姐或者選美會贏嘅，咁嗰啲咧的而且確好似阿周 Sir 咁樣講咧，其實都執得比粒咁嗰只嘅， 好似委內瑞拉好勁 嘅，係啊，委內瑞拉以前就好勁，而且佢就係有好多公司去做呢一個嘅，後屘佢轉型咗去做 KOL 啦，即係已經唔係再去，大家已經唔係對於選美係吹豬羊毛咁嗰只。得意嘅地方咧就係華人社會咧呢一個風潮咧，其實就係冇咁早吹嚟噶嘛，但係大家可能喺個印象當中咧，其實我哋都幾早。已經冇特別留意去睇選美，但係點即係點解個得意嘅地方就會係咁？嗰個時候可能大家都未有好多話女性主義啦，即係個男女平等啦，嗰個嘅思潮咧都仲未非常之喺香港大流行，但係嗰時就已經開始大家唾棄咗選美冇睇呢啲節目啦。 我諗即係等於以前大台嗰啲長篇電視劇一樣啫。即係以往一般香港社會嘅娛樂相對地係少嘅，你除咗係睇電視之外就係睇戲，但係睇戲係貴噶嘛，一家大細都係。咁你食完飯冇嘢好做嘅，咁梗係坐埋成家人喺度睇電視啦。咁嗰個年代就無論你係長篇電視劇又好，或者每年有啲你就算歡樂滿東華嗰陣時啊，都好多人睇噶嘛。 其實都係大家都等通宵咁樣。 即係你係娛樂嘅選擇，或者係相對地少，同埋社會冇咁富裕咧，啲人都唔想無事都出街小破財啦。到個社會開始富裕起嚟嘅時候，同埋有其他唔同嘅消遣啊，咁自自然然啲人就會。唔需要擔凳仔圍爐共聚係睇電視啦嘛，咁除咗你長篇電視嘅式微之外，呢啲所謂嘅大型活動啊，選美其中之一啊，亦都開始冇人去咁熱衷啦。除咗係即係啲女仔想去憑此而成名之外咧，其他人真係唔會咁上心，因為我都唔知十年八年我都你話選咗男，因為我如果我都話唔係上係咪上個禮拜啊？突然间嗰日开咗个电视嘅话，我都唔知佢有件咁嘅事发生。 即系你觉得系作为一种娱乐，佢已经冇咗一个吸引力。 冇啦，系完全对大众个吸引力系非常非常之低。 都系，同埋有少少可能同嗰个时间咧，都系电视仲系咪我哋嘅娱乐最中心点？ 由呢一个开始嘅时候，当佢唔再系一个中心点嘅时候咧，其实好似阿梁永国咁讲咧，唔单止系选美，即系其实好多大型嘅节目都慢慢咧已经大家冇咗嗰个嘅热潮，所以反而大家喺注意选美节目里边咧，基本上大家可能系已经越嚟越丢得淡。 喂，其实咧嗱，应间我哋即系深入啲去讲啊，其实互联网好大影响啊。即系问心讲，我如果要睇靓女，我上 IG 可能开心， 真系仲多， 开心好多，唔好咁复杂啦。仲要唔使俾你知道我喺度睇添，你开住电视机，成家人睇住我睇，系咪先？我攞住个手机 IG 咁，我自己睇边啲，即系我仲可以 follow 佢，系咪先？我即系唔同晒啊，个互动性唔同。不过我又再想补充少少咧，就譬如以前大台咧，其实都想做一啲变奏嘅，的确。因为其实咧无可否认咧，传统选美嗰种套路或者模式咧，其实你玩十届廿届差不多嘅嘢咧，其实系审美疲劳嘅。四个字讲晒叫审美疲劳，即系你望得多，同埋最惨系咧嗱，以前试过大台都有玩过噶，譬如咩健美小姐啊，即系有唔同嘅变奏嘅，的确系想，但系无论如何咧，因为你有一个台格又好，或者有一班无论系任何嘅评审，但系你会见到咧。有陣時覺得最靚嗰個咧，反而唔係做冠軍噶嘛。 嗯， 尤其是去到後期最靚嗰啲，因為你如果做咗一年港姐冠軍，佢就要巡邏演出，唔知做乜做乜，佢反而拍唔到劇。咁即係呢啲係江湖傳聞，或者係我哋坊間人相信嘅嘢。咁於是乎咧，我哋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嗰啲即係我哋覺得成件事唔係咁真誠啊。某程度上啊，我唔知真定假啦呢、這個諗法。咁你就見到咧嗰、那個啊端莊啲啦，學歷高啲啦、啊、高貴啲啦，所謂啊，我唔知係咪應該。咁讲啦，咁嗰个就变咗冠军啦。咁但系嗰个未必系所谓人民心目中想选嗰一位。嗱呢啲咧喺好多嘅所谓选举活动里边咧，喺电视啊或者系娱乐圈里边咧，系你一次半次就制造所谓惊喜啦吓，或者制造一啲话题啦。但系你一届又系咁，两届又系咁，你又变咗另一种套路。咁我望得多，咪又系疲劳。咁所以咪唔睇咁多咯。 不過係啊，周 Sir 講咗一點咧，我覺得都好值得等間我哋繼續話唔定都可以再討論一下。其實唔同嘅電視台咧，的而且確都搞咗好多唔同嘅套路嘅。我仲記得咧，突然間阿周 Sir 咁樣講嘅話咧，有一屆咧係全民投票選冠軍， 冧咗機喎。但系冧咗機喎，我好似有印象。 其實呢個係一個咩嘅？你諗翻咧，佢冧機即係話好多人投票。但系之前系其實冇乜人嚟嘅，我仲記得嗰年應該係朱千雪輸咗，但系大家就覺得朱千雪應該要贏，即系類似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其實佢都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令到大家個迴響咧，其實係大咗嘅。其實呢個就似啲娛樂性咯，但系的而且確咧，如果以前嚇我哋去好多呢啲咁樣嘅娛樂或者係選美，係一個獵人同獵物嘅關係嘅話咧。依家如果仲係有呢一個情況，開始啲人的而且確係佢獵物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唔需要再喺選美嘅節目裏邊咧睇到，可以 IG， 可以係話仲有一段時間話啲靚模啊、模特兒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即係太多俾佢去可能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即係當如果我哋仲係有呢個咁樣嘅方向先嚇。咁我哋可以從呢個角度睇去一齊等間去傾下，再或者去傾下咧點為之靚嚇。咁啊點為之靚咧？咁有一首歌咧就好耐之前咧啊夏金城同大家定義咗係啦。咁啊為了靚靚，咁啊當中有提及到香港小姐添嘅。好，我哋聽一聽啊。 為了靚靚，有人每日照鏡。化妆扮靓，为了靓靓，节食减肥搏命，为了靓靓，乱咁整容为靓，为了靓靓，着衫永不贪便，为了靓靓，食药也为了靓，为了靓靓，乱咁使钱扮靓，为了靓靓，牺牲一切要靓，靓靓，女仔都希望得到。照镜，为了靓靓，每日化妆扮靓， 为了靓靓，节食减肥薄面，为了靓靓，乱咁整容为靓。靓靓女仔都希望得到。 总统拜登话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斯兰国分支的计划，同时会按计划继续撤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话，喀布尔机场仍然面对袭击威胁。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可能多达500,000名阿富汗人逃离国家的危机，呼吁所有邻国维持边境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47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7，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3，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9美元。卖出1,808.6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明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垃圾征费，市民日后如果要抌垃圾的话，就要买一些指定的垃圾袋是去弃置垃圾。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减费亦都是减碳，是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一步来的。因为香港发电、交通运输和废物是三个主要的碳排放的源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襲20年， 世界遭逢巨變。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9/11 20周年特輯， 星期六朝早11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108,000里。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澳洲。西澳洲位于澳洲的西部地区， 首府有令你夕阳最了的珀斯， 大自然奇特景观例如波浪岩令你叹为观止， 粉红湖和尖峰石镇大家一定要去啊。 讲到动物，除了有袋鼠之外，还有可爱的袋鼠熊和你 say hello。 今个星期邀请埋西澳洲旅游局代表 Vivian 一起分享。 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1988年汉城奥运，洪松钦在单车公路赛虽然名列12，但系同金牌选手只系相差几个车位。同届嘅汉城奥运，陈志才、陈念慈在羽毛球混双攞到铜牌，可惜当时只系示范项目。 香港运动员唔系垃圾呢句说话，是出自哪一位的运动员的口呢？1996年7月29号有风之后之称的李丽珊，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为香港实现零的突破，在滑浪风帆夺得历史的第一金，赛后激动地讲出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成为了经典的金句。为什么样样都不讲，是要讲这一句呢？就要讲回李丽珊之前参加欧洲锦标赛的时候，曾经有欧洲选手认为香港代表抢夺参赛资格，更加直指香港运动员是垃圾， 因此山神在奥运会拿了冠军之后作出反击，一吐污气。1996年适逢是奥运100周年，也是香港回归前最后一次参赛。土生土长的李丽珊四年前在巴塞隆拿奥运只是名列11位。这届比赛原定斗11场，因为天气差临时缩减到9场。最终在第8场拿到第一名之后锁定冠军，为香港夺得自1952年首次出战奥运以来轰动全城的首面金牌。当时李丽珊居住的长洲有万人足节会，全港所有的电视台由他落机的一刻开始全程直播。沙神之后分别在2000年悉尼奥运拿到第6名，2004年雅典奥运就得到耿颈四。即使无缘再染指奖牌，他的精神成为了后辈的奋斗目标。香港历来在奥运累积金银铜牌各一面，李丽珊的金牌圆梦相隔8年之后的雅典奥运，李靖高礼泽在乒乓男双勇夺银牌，香港区旗历史性在奥运颁奖台中首次升起。到2012年伦敦奥运，牛下女车神李维斯在场地单车的海能赛拿到铜牌，令到香港累计集齐了奥运的三色奖牌。香港由1952年第一次参加奥运到2012年达成三色奖牌梦用了超过半个世纪，而今届东京奥运就一次过拿齐晒。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咧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选美，仲系咪选紧你嘅咧？咁啊，依旧咧有我哋三个嘅，咁有我黄仲远啦、梁敬国同埋周子欣。咁我哋就啱啱就倾开嘅，即系话大家就开始就冇乜留意选美嘅节目啦。咁嗰只，咁我哋今次就不如倾下，即系点为之美先嗱？其实咧。我自己的一个纯粹主观的观察的话呢，其实呢以前选美那些呢的而且确真是坚是靓就得了。即我意思是可能有些高贵啦，咁啊你见呢问啲问题呢其实都等于好像问你今日食咗饭未啊，咁样其实都食咗几饱㗎，即唔系一啲好紧要嘅，即当然啦之后呢问题就越来越 tricky。越嚟越咧有啲刁轉嘅，有啲係刁轉到完全好似唔係考緊佢智慧咁樣嘅，即係反而佢答得到咧就冇乜智慧，係啦，即係慢慢有啲唔同。但係以前咧基本上外形係一個好關鍵嘅，咁咧近年咧的而且確所有嘅呢啲嘅選美節目咧，包括大台呢個傳統嘅選美節目，其實都已經有啲唔同咗，好似頭先咁講啦，真人 show 嘅一個趨勢。佢哋咧都要係過五關斬六將咁樣，由幾廿個人跟住做唔同嘅，又要潛落去水底擺個 pose 啊，咁跟住就三組大家去對壘啊，跟每一組又要淘汰一個人啊，即係大家都係玩緊呢一樣。咁甚至乎咧，細台啦嚇 ，Viu TV 咧就更加係佢基本上就係民生嗰個咧就係佢選嘅一個美選 DNA。係啦，即係當中有啲女仔咧就都幾唔傳統嘅，嗰一二三名。跟住咧，做美人咧就係選緊一啲，就係話你點樣由可能對自己外形同埋身材冇咁有自信嘅，咁點樣令到係有翻自信翻嚟咧？即係其實佢係選緊個過程，究竟大家覺得邊一個比較努力啲，定係點樣？咁啊，仲有口罩小姐更加係啦，即係基本上都唔係選緊一個美貌，可能係選緊啲對答啊其他嘢。喂，究竟我哋係而家嘅選美？是选紧美啊，定选紧真咧？ 呢个我真系答唔到你，因为第一嗱，选美节目对我嚟讲咧，已经冇乜吸引力嘅。 我就好少睇嘅。不過間唔中，即係我都蜻蜓點水式知道一下個過程啦。咁你問我佢係選緊，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佢要不斷咁樣去發掘一啲新嘅角度、新嘅題材啊，即係話個議題個 talking point 啊，令到嗰個節目繼續可以喺人即係一般普通市民嘅心目中係存在嘅。咁所以不斷喺度諗緊啲新橋，諗緊啲新嘅角度、新嘅橋嚟到去吸引人、吸引人討論。即係話以前啲明星都話，就算醜聞都係新聞啊嘛。最緊要就係要上到新聞、上到報紙，咁樣先至可以維持佢嘅人氣、維持個收視嗰樣嘢啊嘛。咁所以你話佢而家選美係咪真係選美嗱？咁我覺得始終大台嚟講咧。靓都是他的最主要的， 即都是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分数嚟嘅。我觉得以大台嚟讲，其他细台就其实是因为要异军突起啊嘛，咁所以系咪搞好多唔同嘅 gimmick 啦？ 咁有冇选紧内在美呢？其实你又觉得？ 我又不觉得他是选紧内在美嘅， 都冇嘅，即大家全部咩台咩节目都冇选紧呢一样嘢。 喂，如果内在美嘅话，唔通我真系要琴棋书画咩？识唔识背李清照嘅词咁先至识得弹呢个古筝啊？咁样咁就内在美啊，又好难噶噃。 唔系嗰个都系一啲即系我哋叫某程度上都系一种演出啫。咁啊，同埋其实里边一啲外显嘅一啲真正嘅内涵，或者佢即系真系个思想嘅特色。未必能夠，譬如短短嘅對答，你最多揾到啲好 witty 嘅，即係答嘢好醒目嘅女仔啫嘛。你好難，譬如你叫佢唔通策論翻呢個阿富汗戰爭呢幾十年裏邊美軍嘅成敗，咁你先至叫做即係識嘢咩？咁 我同你講講沙特嘅存在主義先啦。 你一講起沙特，我即刻諗起康德，因為你一講到明 話康德呢個係實在太。劲啊，大佬顶唔得顺。 唔系啊，但系如果你讲到美嘅定义嗱，我唔去康德先嗱，停一停，我想讲一讲美嘅定义咧。我哋第一件事就会谂，头先讲内在美、外在美嗰啲嘢啦。咁但系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系主观定客观啊。我谂 Muse 间都可以再讲下，从心理学角度去讲，因为我哋好多时咧望一样嘢，我哋即系顺唔顺眼、靓唔靓咧，其实同心理学都有啲关系嘅。譬如有啲我举例啦，譬如日本好多时咩九头身美少女嗰啲，就基本上就系一个黄金比例。咁呢啲由繪畫啊，由唔同嘅美術裏面都提及到，有啲嘢係真係大家，我又唔可以叫做一個完全客觀嘅標準，但係應該係一個共識或者集體嘅一個認知啦嚇，我叫做，因為不論頭先我哋講緊阿 Muse 講緊個真。另外就善同埋美都係人類認知有嘅東西嚟噶嘛，呢啲嘢，而裏面我哋講緊譬如乜嘢叫做美啦呢個概念，嗱真係好老實講，譬如我覺得我自己好靚啦，假設啦，或者我阿媽覺得我好靚啊，呢個容易啲講得通。咁但係好老實講，我諗呢個世界上除咗我阿媽之外咧，即係都未必係咁諗噶嘛，大家都 未必同意係嘛？ 係啦，嗱咁呢個就我哋講純粹嘅主觀性啦，係咪先？咁但係有部分係真係有啲客觀嘅嘢嘅，有唔同嘅民族嗱，我哋睇過啲。即係 stat 啦嚇，譬如有啲唔同嘅民族咧，佢對於某一種人就叫做靚啲嘅。嗱，我舉個例子，我好有印象，就係、是、我埃及旅行嘅時候咧，佢哋認為身體比較豐滿嘅女士咧，佢哋係覺得靚啲嘅。譬如喺我印象中啊，呢、這個可能唔知係咪完全真實，但我問嗰啲泰國朋友都係嘅，佢哋認為白啲嘅女仔係靚啲嘅。嗱，呢個可能真係同有可能啦，我呢個都睇過一啲資料嘅，就會唔會同當地嘅人相對多啲或者少啲嗰種特質嘅人啊，可能有啲人覺得哇冇見過啲咁白嘅，咪中意咯咁。即係嗱，呢啲係其中一啲叫做 collective 嘅，即係嗰個地區嘅人大家都認定嘅一種。但係呢個你係咪問我係咪一個好客觀嘅？原則又未必是、啊、所以呢我們再追問下去美是一樣什麼東西呢、啊、你再玩到康德那些、啊、依附美的、啊、即一去到好、我看到敬國已經在這裡、穩定資料這樣、讀下以前讀過的東西 康德、啊、純粹理性批判、啊、大佬怎麼頂、啊、 不是、啊、但是你都要想一件事就是、不說自由美先我們講譬如說依附美即美女仔叫做美女在個女仔一堆裡面我們選個所謂靚女的個位置其實呢啲嘢裏面講到尾都係一個可能都係一種主觀價值嚟噶嘛。話 Muse 其實心理學裏面係咪都有呢啲咁嘅 情況。 其實佢講真的真係有個客觀標準嘅。喂，大家一於睇下咧，嗱，你而家根據呢客觀標準，睇下你心目中有邊個咧係符合嘅。嗱，首先咧，如果一個人靚咧，佢係個面嘅長度，即係話咧，你大約當個釒釒個髮尾髮釒嗰度咧，到個下巴呢個長度係要50% 長過你塊面嘅闊度。啊，闊度即係話你當係兩隻耳切咗佢，即係大約嗰個闊度。咁要係即係佢係要大約係50% 長過你個闊度嘅。呢個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咧就係咧塊面咧由個髮釒嗰度到個下巴咧係平均地可以分開三橛嘅，即係話由個髮釒到大約個眼眉嗰度，跟住由眼眉就大約去到個人中嗰度。跟住由人中去到下巴，咁咧，如果佢三部分咧都系好平均嘅咧，靓。第三个标准咧就系睇只眼嘅，就系只眼嘅阔度。OK， 就你摆喺两只眼嘅中间咧，就啱啱好嘅，即系一只眼嘅阔度系可以啱啱恰到行摆喺两只眼中间。咁即系佢哋系好平均地分配咗你只眼嗰个嘅位置嘅。第四個咧就係你塊面咧左右咧，如果咧影一幅相，淨係影你個左邊面，跟住反翻去右邊各樣嘢嘅時候咧，兩邊係好對稱嘅，靚嗱，就係呢四個標準啦。咁即係話，其實呢個係幾工整嘅一個情況。其實你心裏邊有冇諗過邊一個係有啲咁工整嘅一個即係個面孔嘅咧？ 呢幾年咧，我就諗起一個人物，迪麗熱巴喺國內係非常紅嘅。咁呢、這個即係又係嗰啲好典型嗰啲眼大啦，即係面又尖尖啦，即係好典型嘅。咁你就見到咧大件事啦，喺國內咧好多類似一號、二號、三號 向咗呢一方面， 向咗呢方面走。嗱呢一種咧，頭先阿 Muse 講嗰種咧係好比例式嘅，講緊嚇呢個係古典我哋常常用嘅一種系統，就係透過嗰個比例嚇，各個比例啊，我哋望落舒唔舒服啊，呢一種咁樣嘅嗱，但係我頭先講更正翻啦，如果我望落舒唔舒服，有冇令我帶嚟感覺良好感覺呢個咧，就係享樂主義嗰派講緊個美噶啦嘛，就唔係純粹講緊一個咧。好似頭先阿 Muse 講，好似一個基準咁樣啊，有個準則啊，咁究竟幾多 percent 對幾多 percent 咧？甚至乎有去到咁 strict 嘅有啲嘢。咁但係一去到享樂主義就我望嗱、直接啲講，而家我哋用時人嘅説話就係、我望落去有冇 feel 啊？望落去覺得佢咦正喎咁啊，係呢種咁樣嘅感覺嗱。但係又好搞笑嘅嗱，當如果我哋頭先講緊，我哋每個人對於美嘅觀感都有一啲唔同嘅時候，咁我哋點能夠去即係譬如有幾個評審團啦，我哋叫做點樣去揀嘅咧？個準則係點嘅嗱？只能夠揾一啲好 weak 嘅，即係好虛浮嘅一啲所謂準則去講嘅啫。咁當然加諸咗好多係佢個人嘅自己嘅經驗或者價值觀擺咗落去。好啦，頭先亦都講過一啲情況，就係我哋唔用評審團嗱，傳統用評審團嚇德高望重，我正所謂望女仔無數，於是乎我就用咗呢個公子去做啦。咁但係咧，後來就我哋譬如揾多啲人走去做嗰個叫做投票嚇、網上投票、民間投票。嗱、呢個似乎望落去好似係一個比較可能望落去公平啲嗱，但你又不能夠排除喺裏邊咧有一啲元素喺裏邊，就是、譬如我要挑戰一種傳統，我要顛覆一種傳統嘅價值觀。而家你見到好多亦都係阿 Muse， 我諗你頂嘅題目嘅時候咧，我即時睇翻啲新聞咧，呢幾年都有好多我哋叫做唔係傳統好典型嘅，唔好話靚女啊，甚至乎你望到有啲奇特嘅，不論係性格還是係外表都奇特嘅人咧，反而跑出，甚至乎一啲好強烈個性嘅人咧，佢會跑贏咗嗰啲叫做傳統的美女。嗱、呢個你就見到咧係幾有趣嘅一個社會嘅反動嘅現象咯。 我谂头先阿 Muse 讲嗰种话嘅标准咧，其实我哋到目前为止，我哋嗰个所谓审美嘅眼光咧，都系其实受一个西方嗰种审美嘅眼光嘅影响嘅，就系话哦，要轮廓好分明啦， 大眼高鼻， 吓、高鼻啦，个眼眶要深深咁样陷入去啦，咁啊瓜子面口啦， 咁樣，其實呢個係比較相對係西方嗰種審美啊。我哋頭先阿邱 Sir 都提過啦，嗱，譬如埃及嗰邊佢又唔同。咁其實你要回想翻，譬如唐朝，我哋成日都講啦，唐朝都係喜中意一啲比較豐盈啲嘅身材嘅人噶嘛，唔係好似而家我哋現代係受西方嘅影響咧，就希望想有啲三圍好突出嘅，唔好咁肥嘅，均勻嘅，骨肉均稱嘅。輪廓分明的那種這樣 的人就叫做美了這樣。但是如果你再數下去的時候，你說現在、我其實不一定要他外表很漂亮的、其實是可能是他某種性格的，或者是某種他的、成就，譬如可能他攀石攀得最厲害的、樣都可能很漂亮的，都很受人喜歡的。即是說個社會從以前比較上純粹選你就選你，係總之靚就得啦，已經變成一種唔一定淨係選美嘅靚啦。我好多選美，頭先我都提過啦，又做美人，又口罩，又乜乜乜，各種各樣。咁但係其實到後屘要定義翻就係點為之美啦。咁美係咪純粹係美貌個美咧？但係唔好同我講心靈美，心靈美其實就係愛嚟呃人嘅啫。即係選美選美嘅嘢，大家其實好膚淺噶嘛。第一眼睇個女仔靚唔靚，其實已經係差唔多已經定咗生死咁滯噶啦。你話有啲人係好襟睇嘅，其實好襟睇咧係一種委婉語嚟嘅。就是说其实你不是很漂亮 的， 只不过对得你多，越看越顺眼，这是事实来的。一个人你对得多的话，你就越看越顺眼，虽然第一次你见他暗暗沉沉的样子很恨憎，但是耐了你觉得日日见惯的话 又觉得不是那么恨憎的样子，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不嬲选美，其实是不是一路以来其实都不是选紧美，不是单单纯纯选紧美貌，甚至乎越嚟越唔系选紧美貌，选紧性格，选紧佢有几真。当然佢可能系因为喺一个选美节目里边咧，佢某程度上咧，已经达到某一个嘅少少嘅门槛咧，我就已经接受到啦。其他基本上睇下佢待人接物啦，因为咧我见咧就算咧啱啱近期呢个选美咧。就算睇佢嘅话咧，啲评判嘅俾佢话我中意边一个嘅咧，其实咧嗰啲嘅理据咧，都唔系讲紧关于佢嘅外形或者美貌，有一个就讲话，其实我同佢接触嘅时候咧，佢嘅人好真，令到我好感动咁样嘅。有一个咧就话啊，佢唔化妆都敢去面对出嚟，当然佢个样可能都觉得唔错啦。咁所以咧，我又会几中意佢，即系全部都系呢啲咁样嘅情况。甚至乎咧，近期你會覺得咧，好多嘅選美嘅項目或者節目咧，開始已經係大家着重咧就係一開頭海選嘅時候嗰啲人嘅樣係點樣，甚至乎啲嘢有冇覺得咧就係好多大家都認為普遍唔係靚，甚至乎有啲騎呢嘅，其實係越嚟越多出嚟，佢走出嚟選美。我哋等間一於咧翻嚟咧，可以講下呢一個現象點解會咁樣。好，咁跟住咧，我哋听下呢首歌先。呢首歌咧就系十个女仔阿 Sam 可以话梁英国你拣喎。 系啊，咁选美啊嘛，咁选美男人之中，睇下啲女仔点靓，睇惯嘅时候系点样。我突然间就谂见，咦，许冠杰有首咁嘅歌，都几好过瘾噶，大家听下啦。 吓、啊，九个认世嘅系啊。 青春美丽就冇失礼，十个女仔九个浪费，时时换季已系成例，身光颈靓衬起好睇，浅恋禁并为顾身世，十个女仔九个实际，人人恨嫁家底， 温居妾侍， 亦冇。 乜计？望女仔逐个睇，眼丽丽，烟收还肥大细，样样齐， 样样齐。 男士实在要感激上帝，皆因女仔使你意乱情迷。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用了半年时间，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率终于达到六成，超过405万合资格人口接种，非常不容易。近来接种人数和预约接种出现下跌趋势，令人担心。尤其6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专家强调疫苗的效用现阶段对抗病毒只有接种疫苗最为有效，只有社区接种率提高才可以探讨下一步放宽措施，为通关创造条件，研究与病毒共存，因此呼吁尽快接种疫苗。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派发即日筹的安排今日起扩展至12岁或以上学生，有排队的中学生说担心要上网课，所以赶在开学前接种疫苗。有校长认为安排可以增加学生接种疫苗意欲，亦有校长说九月中起下午不会安排网上课程，只会安排已经打针的学生在下午进行其他活动，希望借此吸引其他学生尽快打针。立法会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首次开会，有议员关注条例能否规管擦边球行为，例如在网上恶搞国旗是否违法，另外会不会就国旗和国徽教育加强教师培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如果有理由相信是国旗复制品，条例能够规管，但要视乎实际情况，当局亦都会透过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工作坊，增加教师相关培训。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后，撤离行动恢复，部分国家宣布结束撤离行动。美联社报道，星期四的袭击造成过百人死亡，百多人受伤，其中美军13死18人伤。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承认发动袭击。美国总统拜登说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斯兰国分支的计划，同时会按计划继续撤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说，喀布尔机场仍然面对袭击威胁。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可能多达50万名阿富汗人逃离国家的危机，呼吁所有邻国维持边境开放。

是尘世赠我的反面印记。这些绿色是人生观的总结。黄朴的散文偶然亦都写出了不少微言大义，可以令到我增加知识。事实上我对他娓娓细道的散文是很受落的，比方他有一篇很短的散文收在另外一本散文集，叫做《别人的窗口》这本书里面。文章的题目是《女人在一起谈什么》。 文章一开始他说，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谈女人，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说什么呢？你以为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都谈男人吗？错。他指出女人们不由自主地话题就穿到儿女身上了。他说儿女的话题令女人喋喋不休，男人或者不明白个中的心结。黄朴一针见血地指出儿女能够补偿他在人生之中已经失去的种种。 泰戈尔的诗河流不断地向前流去，而山峰却留在那里满怀依依之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别人的窗口》，作者黄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我哋讲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选美，仲系咪选紧美咧？好，咁我哋咧就又讲咗美嘅定义啦。咁我哋喺第二节嘅时候，临最尾嘅时候咧就引咗出嚟咧第三节，我哋想讲下咧，好多人咧都好有自信，即系喺近年里边。因为呢在近年的选美呢就有一个风潮呢，就是大家呢对于海选的时候呢是敢捕捉啲佳丽的不同海选的参选的样子的时候呢，跟住呢就我会觉得啦，传媒基本上是用一个取笑的角度啦。 猎奇啊，应该是猎奇啊。 猎奇咁样啦。 照妖镜啊。 不过得意的地方呢是电视台呢是要求每一个海选的佳丽咧，都要出去见一见嘅，即基本上是咁样。跟住咧，见完之后咧，就当然就由传媒去拣选，佢会吹捧定系唔吹捧边啲啦。咁喺嗰个海选嗰度咧，当然大家喺度见到嘅时候咧，咁的而且确咧喺传统里边咧，你会觉得去得选美嘅，好可能佢对于自己嘅外表啊，或者系外形身材啊，都有一定嘅信心。可能客观地俾人哋赞得多啊，各样嘢啊，阿妈叫啊，咁嗰只啦。咁喺而家睇到嘅话咧，例如我哋可能喂，大家可能仲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一位叫阿仪啊，被认为系亚视一姐咁嗰只啦。依家吓 ，OK， 亚视签咗佢嘛，系嘛，我冇记错，应该系。咁咧就讲真，佢系绝对唔系典型嘅美女嚟嘅。系啦，甚至乎大家会觉得咧，佢应该未必可能会去参选嘅。咁但系咧，佢又真系好勇敢地咧，去觉得我要去参加呢个比赛，俾人哋知道。可能我自己都唔差咁样。仲有其他嘅，即系例如可能大家记得嘅阿林，好似话系阿林作定系唔知边个系推举咗一个参选港姐嘅。系啦，咁又系咁样，唔系一个传统嘅，因为佢都系算系高头大马啲嘅。大家唔觉得点解近年会有多咗呢啲嘅情况？你觉得可能佢传统嘅选美活动里面咧，佢冇咁合资格嘅，但系佢都好勇敢咁行出嚟。究竟系咪就系佢都认为而家嘅选美个美咧系唔同咗？ 我谂基本上咧，选美其实系一种捷径咧，对一啲人嚟讲。是去跳入去一个娱乐圈或者跳入一个名利场的一个捷径嚟嘅。咁以往嗰个氛围咧，就系话，如果你自己 都唔係靚嘅，或者客觀地唔係靚嘅，咁就社會上就會好大嘅壓力，令到你唔會自己走出嚟嘅。但係而家個社會咧，你哋都知道啦，美嗰個定義一嚟就係人言人殊啦。另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体之间呢，他对自己的信心呢亦都增强了。就是那个那个人的中文怎么说，那个 individuality 是强了的，每一个人 即是个人主义多了少少， 可以这样讲呢，即是对自己的自信心是爆棚的。爆棚之余呢，他可能其实知道自己是不靓的，但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捷径，我可以有一个途径将自己贩卖出来，用一个字眼就是说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他就成功了。其实 但以前呢大家会觉得真是嗤之以鼻的那种，但是近年呢有电视台签，跟着会有东涌罗浩街那种出来，跟着大家是抢先报道，跟住咧有戲拍，即係 拍咗戲啦。其實好似真係 拍咗，係 啊，係啊， 拍咗戲啦。不過做 Kelly Fair 啫嘛。 所以你諗下，即係嗰個情況咧，係真係睇上嚟，佢哋好似係一眾，就係而家嘅選美根本唔係選緊你。 唔係嗱，呢個咧，我想回一回阿正國先。嗱，佢個講法就係人有主體性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個 subject， 即係 subject 啊，佢自己係一個 subject 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其實我諗更加大程度就唔係因為佢自己有個主體性。某程度上我同意阿 Mills 引申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一种 我自己定义叫扶皮或者叫扶贫的经济学，就越多人闹，在网上世界里面越多人闹，越多人吵，越多人夹，就越值，因为 有话题，有 hit way， 有 reach， 大家就越值钱。于是乎呢，我必须要讲相当多的传媒，其实我们现在某程度上都是炒紧这个花生。在里面呢，我哋揾到一个市场嘅价值喺度。咁於是乎呢，你闹唔怕，好过你冇人睇，宁愿揾人揾啲人出嚟做箭靶炮灰，或者核突嘢啦，你叫做。於是乎呢，就大家好多平头品足嘅嘢走出嚟。你再揾一个靓女出去四平八稳呢，大家望两眼审美疲劳嘛，头先讲咗。 第二日就冇人再跟㗎。 係啦。咁但係呢，譬如唔止淨係我哋咁样喺插科打诨㗎嘛。網上有啲 KOL 名啊唔講啦，有幾個嚇好厲害，就係佢每年走去評論嗰啲走出嚟嗰啲佳麗，或者唔會成為佳麗嘅佳麗啦嚇。咁佢每一年用一啲非常之刻薄尖酸、好 mean 啊涼薄嘅説話嚇。當然呢個我哋從一個即係道德嘅觀點就會講啊，咁樣講一個人好似唔係幾好。但係你米你每一次呢啲 post 一出咧係瘋傳嘅， 都係好爆 啊！好爆嘅，年年都係咁嘅。咁呢個當然慢慢。就成为了一种扶贫，透过扶贫去获得一些经济的利益啦，或者起码获得一些noise 啦或者怎样都好啦。咁呢一堆嘢咧，其实是换到翻着数噶嘛。咁最惨嘅系嗱，即系我必须要讲呢样嘢都几伤心嘅。三个台都系玩紧同样嘅游戏嘅。你睇即系造星嗰类嘅活动，或者系睇嗰啲都系会有一啲咧被抽出嚟被丑化的人呢，是会成为了一个spotlight 的。反而我好记得呢，就是一啲入咗围嗰啲呢，就冇人冇喺个片段海选里面呢，就冇 show 出嚟嘅。啲骑骑嚟嚟嗰啲係 show 出嚟嘅。嗱，呢个係因为好睇爆，有 noise 嘛。 有话题。 有话题嘛。係啦。咁但係最惨嗰样嘢就头先你讲嗰位有劇拍啊大台。我真係对唔住都要讲，我觉得大台应该大气啲嘅，但係我冇諗过其实佢哋都玩緊呢一种，越玩越烈添，我形容係。 因为係咪其实啊，我哋虽然从选美开始讲嘅，其实好多时候你话喺娱乐圈啊，或者喺啲演艺界啊，其实外形系靓呢个睇上嚟以前系王道嚟噶嘛。会唔会而家真系其实个社会咧，其实我哋唔系求紧一个外形美啊，即系大家其实唔系追求紧呢一样嘢，咁自然。你再是在度擺個成個靚樣出嚟，或者點樣，一定都唔會受到大家嘅注視。反而大家諗緊就係咪真係頭先嗰種咧？究竟又係咪真係梁應國講嗰種？真係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 OK， 我敢行出嚟， 呢一样嘢嗰种叫做勇气啊、真啊、敢为自己去嘅嘢去追寻啊，究竟系咪有呢啲咁样嘅元素咧？定系其实唔系，纯粹真系一个好负面嘅评论，就系、是、我好想睇一啲丑嘅嘢，而令到咧喺生活上边咧有话题。美唔系一个娱乐啦，反而丑先系一个娱乐。 一根红顶白是基本上人的本性来的嘛。那有人肯自己摆出来给你去平头秉烛，而亦都是不介意你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说话来去平头秉烛他，因为他可能他已经计算了很久，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出名，出到名就 OK 了。那这个世界人衰啲讲句，除了根红顶白之外，即系普即系地道啲讲，就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啊嘛。见到个人咁样嘅，踩两脚咧，跟住啊系，佢真系奇奇地古灵精怪，三千八角甩皮甩骨，跟住咪又再疯传咯。我又再 follow 去，嗱你睇呢条友啊，三千八角古灵精怪嘅，都话系噶啦，奇奇咧咧咁都出嚟咁样，跟住呢个又传，嗰、那个又传，咁样传咗出嚟。咁其实各取所需，即系嗱。如果那個人本身已經計算了在內的話，多些人瘋傳，那他就出了名咯。那那些人喜歡平頭秉燭人的，喜歡指指點點的，哎，又有個話題讓他在傳來傳去，跟著電視台又可以哇告訴你，選美季節又來了，老友，雖然這個呢就古靈精怪一點，不過你不要緊，這些只不過是頭款來的，主菜來了，正東西正東西，那即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即是各取所需，现在的情况就是。 不是，我觉得这种状况最惨。我又想用第二个角度去想，我想回应刚才第二节我们讲的那些东西。我们成日就在讲这些很奇奇咧咧的人，我又想另一个角度正面一点去想。你有没有发现啊 ,Mills 或者劲国，有没有看到譬如在奥运会里面，我哋會突然間見到一啲咧，問心講係咪真係個超級靚女咧？未必係嘅，但係有啲選手咧，我哋會覺得佢咧係好靚嘅，或者佢係一個哇係最美的排球員咁，假設係咁樣啦。嗱，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個係你調轉頭諗，如果我哋唔好淨係諗騎呢。做呢啲騎呢嘅角度呢，其實同樣嘅情況㗎咗，只不過係喺萬綠叢中我揾到一點紅，然後跟住我就可以用呢個網絡嘅量去煲大佢。嗱，呢個我覺得呢就係我哋點樣去運用而家我哋有嘅資源或者資訊。我哋成日都會，因為冇辦法啦，周星馳都係咁㗎嘛，啲配角專門揾啲騎騎呢呢古靈精怪呀，咁然後出到嚟呢就引大家一笑，咁呢個係好容易嘅。嗱，我唔係講周星馳好容易啊，周星馳可能用咗好多方法噶，但係呢一種嘅策略或者模式係好容易會獲得大家即係 eye catch 啊嘛，大家好容易捉到呢一個咁樣嘅事件，或者叫吸睛啦，而家嚇叫做吸引眼球啦咁。咁但係其實同樣嘅情況，我哋如果識得去嗱，我成日都要扮正向諗呢啲嘢，即係如果我哋識得將呢樣嘢調轉頭諗，我哋睇到嗱，譬如你可能係頭先我哋一路最開頭講緊，如果一個佳麗嗱，我哋講緊喺一個選美會裏面，其中點解我哋選嘅人越嚟越唔係淨係靚？我哋仲有其他嘅，譬如 sell 真誠啦 ，sell 佢嘅唔同嘅才藝啦。嗱，其實呢個亦都係調轉頭諗，就係喺咁多個好差唔多嘅靚女群裏面，有一個人係突出嘅，只不過係我哋唔知幾時開始啦，我哋就唔係突出佢正面嘅部分，就因為突出佢負面嘅部分咧，係更加容易，大家容易有話題講來講去啊嘛。咁我覺得我哋嗱唔好意思啊，我哋啲扮正人君子啦，即係做傳媒其實可能都多啲機會。如果我哋真係要討論呢啲嘢，不如教導大家都可以諗一諗，望正向啲嘅嘢啦，係咪先？ 呢樣係我覺得都幾值得去睇嘅。究竟呢一個趨勢咁樣，或者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喂係好定係唔好咗咧？嗱，以前我哋可能喺淨係睇外貌或者點樣，就基本上咧，即係話心理學裏面咧，我哋叫光環效應 （halo effect） 好似贏曬咁。一個人咧個樣靚、身材正咧，佢又好似做其他嘢咧，都基本上無往而不利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好似阿周 Sir 頭先講啦，佢選一樣嘅突出，總之我喺嗰個界別裏面或者喺嗰個 情況裏面，我能夠做到一些跟在我界別裏面很不同的事就做突出，我就可以做到了。有些呢就可能是做真，其實是不是其實多樣化了呢，令到大家真係唔同嘅人都有佢嘅一啲嘅點可以表露到出嚟俾人睇。 咁呢 個好事， 呢個唔係壞事嚟嘅，即係等於一個產品咁樣。你喺佢初初出現嘅時候，再佢一路再賣落去嘅時候，你梗係要有啲發展多功能㗎啦，就做一個所謂嘅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嗰樣嘢，你先可以繼續去佔有個市場㗎嘛。咁即係我始終覺得就係話。你强调啊，唔系净止美貌啦，嗱，我哋就要有技能啦，又有内涵啦，又要有十八般武艺啦，咁样。咁你从一个纯粹嘅娱乐角度，如果你去睇嘅时候，你就好似就啊多嘢睇咗咁样。虽然就佢哋有啲才艺，有阵时冇办法啦，好短时间嚟到去谷出嚟嘅，都系有阵时麻麻地啦，咁样。咁你只不过你可以，哎，佢哋好努力啦，咁样去做。咁你话到最后，其实我始终觉得个样应该系占压倒性嘅优势嘅。 即系如果选美嘅话， 系啦，因为你话连选美啊嘛，你唔好内在美，内在美呢样嘢其实系要慢慢慢慢先感受到出嚟嘅。你从一次两次嗰种喺荧光幕上俾你见下，答一两条问题，跳拍舞，弹一节琴咁样，一个 movement 咁样。你好难，你系会去了解到佢所谓嘅内在美噶嘛？ 所以从咁嘅角度睇咧，依家选美节目咧系虚伪咗啊，系咪先？即系佢有美，你咪选个美咯。你又要选佢真，又选佢性格，又选佢其他嘢。 我唔知道中文应该点，系sophisticated 咗。 你用得好啊！呢个字 唔系，我谂另外一样嘢，我都要再谂下嘅，因为而家所谓睇靓女又好，或者睇节目都好啦，其实国际化好多唔同，我哋可能睇 Netflix 啊，睇 YouTube 啊，其实我哋都唔会净系睇 local 嘅嘢，即系净系睇本地嘅嘢啦。咁所以你问翻转头，你要睇所谓睇但个审美疲劳再阔咗。因为你谂下，头先你见到阿敬国觉得哇，那个女仔系混血好靓，咁啊大家好有印象。哇，我只要喺 Netflix 睇任何一个，唔好话冇选美噶啦，而家任何真人 show 吓嗰啲好特别嗰啲 show 里边，其实哇，你要性感嘅又有，你要可爱型又有，但系佢哋唔一定系用选美呢个形式或者载体走出嚟。呢、这个亦都系你会见到咧，头先我都讲到好多而家啲时下啲少女咧。都唔需要用呢啲渠道咧去展現自己，咁佢可能喺 IG 度咁做下網紅，咁已經解決咗。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吊軌嘅嘢，所以選美慢慢喺個我哋嘅生活裏邊飛歐咗，而要搞選美嘅人唯有就突出，要突出啦，要出奇制勝，搞啲特別嘅嘢走出嚟去力挽狂瀾。咁呢個我亦都覺得係佢哋冇辦法諗到突破點之餘，唯一做到嘅嘢咯。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好事有时未必讲到大台嘅嘢，咁嗰阵我宣传一下，九月佢哋有一个啦，大家就可以睇下选美啊。 好， 系啊，咁啊，即系佢个总决赛啊嘛，系啦，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啊，睇下究竟系咪仲系选紧美啦。好，咁我哋星期日嘅老店，我哋翻开咯吓 ，OK， 咁啊，就系个题目咧，就系职业与事业，咁由文杰华啦、岑日飞啦，同埋李盘胜。主持嘅，咁我哋最后一首歌送上咧就系周 Sir 拣嘅，咁啊呢个真系好点题，女神郑欣宜。 嗱呢只歌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喺Viu TV 里边咧早排嗰个做美人咧阿主持阿强尼咧系唱咗呢首歌受到激赞嘅，但系你留意一下啲歌词咧里边其实叫啲人 唔好 用外表去观去睇一个女仔，嗱呢个真系好吊诡嘅一件事，大家认真听歌词。 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